还有咱们村的老弱病残，他们全买了。 金福，这事儿你干过？ 快走！就凭你这一句话，我就可以上法庭告你个诬陷罪。 我还没告你呢，你反倒告哪一把？不信你问大伙， 他妈血口喷人，找死！ 哎呀， 别打了， 哥们，你挨打了， 不许告， 赶紧打！ 快走！ 你那100多张选票可起了大作用了，你说有没有这么回事？ 谁告你个诬陷罪？我老子 的！我跟你拼了！ 别打了！ 这就是民主。 Oh,

么清楚啊，妈。不是儿，铁是心 我爱石头。

我当村主任，我保证做到：第一，村务公开上墙；第二，不多吃多占；第三，养虾场个人承包期已到，今后咱们实行五分制。 好，那快说，咱们领着大伙干吧！ 说， 乡亲们。面向大海最靠山，心如潮涌波浪般，乡亲们往前看， 大海阔无边， 那就是个聚宝盆啊，就是个金银盘，实行股份入股资源，

Oh. 台上，女工坐在把针板，大姐婆下把衣洗，水花飞溅吹身穿，牵动相亲归去，相亲远行愁烦，铁道拦截 走上前，用手遮拦。 绣坊起见你道别，只来双 七八天， 那是了文章先。 我若不到，即使手忙。